啊，合不合适啊，治不治我的病啊，我告诉你啊，配合鲁班开锁，让你全身得到营养的滋养，骨密度增加，弹性增加，哎，活动啊运动啊都不受限，而且呢能让你跳广场舞，还能出去旅旅游，你说这该有多美啊，哎，所以选对药早治疗。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。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一段片花过后，我们马上回来。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。 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奶奶总是告诉我，有好吃的别自己吃，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，一辈子要做好事，不可半途而废。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所以要有新方法。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，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，我想走出来，站出来，推动中医，为百姓谋福。 欢迎回来，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你好。 喂，你好。 哎，你是李老师吗？ 你好你好啊。 哎，你好你好李老师。 哎， 李老师你好。 哎， 我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宾县的。 哦，哈尔滨宾县的、 啊、 欢迎你啊。 那什么， 嗯， 我听着你的收音机啊、 哦、 你一开始讲了我就听着了。 嗯， 听着了我觉得像讲故事似的，我就听啊听，越听就越干啥，越爱听、 嗯、 越听觉得你这个人呢不简单。 哎呀、哦、 哎呀妈，可真是了不起的人呐、啊 嗯、 哎呀，我都等了多少天了。 哦， 那啥，我长话短说吧，我也不是 重点说， 一个农村一个乡下老太太、 哎、 我跟我家老伴儿的那个病情说一下吧。 说一 吧， 说吧说吧。 我家老头吧， 嗯， 头年吧，心脏有点难受。 嗯， 完成老出汗呐。 出汗 就是那肚子也出汗，血管有钙化点， 嗯， 完还有轻微的狭窄， 嗯 嗯嗯，完了吧，完还有那个他那个腿呀、啊、就是骨性关节炎， 嗯， 大夫给确诊的，完说的要去换、 嗯、 我家哪有钱换呢， 嗯嗯嗯， 完也换不起，完就这么的对付他呢、 嗯、 对，我家老头今年72岁。 哦，72。 那个完了还有胆囊炎，胆囊炎吧、 嗯、 时间可长了。 哦， 胆囊炎得有20-30年了。 嗯 啊、 嗯 哦，都有30年了。 嗯嗯。 啊 嗯， 就是这个病。完、 哦， 我寻思，拜托李老师看看， 嗯、 能给我们写那啥呀，治一治你那个药砖呐，我们吃行不行啊？ 嗯，好的。 是不是这病啊？ 好的，你那胆囊炎，那、 哦 啊、你那心脏病、出汗，是不是老慢病啊？ 哦。 哎，所以说是适合的，啊。 啊、 哦。这是第一，第二呢？那胆囊炎呢？胆囊炎炎症是什么？那就是一个淤血啊， 哦， 就是个淤血，就像你那手磕破了肿了一个概念。 他大概是得病的时候我们也不懂啊，就说老脑 子恶心 也不懂 是吧。 啊、 哦，对，这就胆囊啊，它储存胆汁的功能不好了，所以在那里淤积淤积，今天淤明天淤，天天淤淤淤，就淤出炎症来了。 哦， 那怎么办呢、哦、哎，你需要店买点防风通圣 啊， 防风通圣， 防风和什么？ 防风通圣丸。 哦，防风通圣丸。 对喽。 哦， 干啥的？就是化你这炎症的啊。 哦， 哎，你用着7天就可以了，不用多吃啊。 哦，防风通圣丸、 哎、对喽。另外呀，那你老头那个重点是啥呀？你那个汗呐叫什么呢？坐那都出汗，这叫啥？这叫表虚自汗呐。什么叫表虚啊、 哦、 就是他呀 哎，这个体表的汗毛孔收缩不能自如，总是开着，坐着那儿也出汗，有的人呢不动也出汗，躺着都冒汗。 啊 啊，这个汗是从哪儿来的？从心脏来的。 啊啊， 哎，汗为心之液，所以汗出多了人会心虚的。心虚就会迷糊，会休克的。你要大汗之后，我告诉你，人就直接送医院了。叫虚脱了。是不是啊？ 啊，对。 所以这怎么办？这叫不聚，该开的不开，该聚的不聚。啊，就是你汗腺不能自控。啊。叫表虚不固，所以怎么办？让谁来固？让精元来固，精元足了，您的虚汗就没了。哎，就让药砖一开一聚，您用了三天到七天，您的虚汗就能改善。另外我想说，这个汗和我教给大家喝了药砖出那汗不是一个汗。你这个是表虚自汗，我说的那个呢是通过精元足之后，通过汗腺把垃圾毒素排出来的，而那个汗排出来之后很舒服，你这个汗排完之后出完之后很虚弱。没劲儿。说话都无力啊，对不对？ 对， 哎，所以要避免长期这样虚汗导致心梗，导致心衰的发生啊。所以你这样的一个患者啊，我告诉一天要用中午加一块啊。中午为啥中午加？中午就是心脏上班的时候，11点到1点呢。这个时候别惹老头生气，别让老头着急，反而让他喝一块药砖，这样让他情绪别激动啊。哎，尤其中午的时候要激动，很容易犯病，犯大病。知道了吧？而且呢， 那你再给我说一下那个药啥药啦？我没记明白。 就是防风通圣丸。 防风通圣丸。 对。 那就谢谢。 你记不住不要紧呐，我那学生帮你记呢啊。别着急，好不好？ 好，谢谢了。 再一个，你说那心脏钙化是不是啊？ 对， 钙化点，钙化点就是动脉硬化的前期一个特征。硬化了，硬化知道咋回事吗？就像那个皮 血管硬了呗。 对呀，就像那皮筋儿一样，没有弹性的，一拽一断，一拽就断呐。那皮筋断了没事，你那血管要断了不就麻烦了吗？ 出人命了。 对喽，你看你多明白呀。是不是所以怎么能变它变成软化啊？别让它钙化，别让它硬化呢？一定记住，要不断的清理体内垃圾，就是用药砖之后要出两年黄汗，排大便。定时的排便，这样你的硬化就逐渐的变软化，软化之后它就有弹性了，有弹性了它就不会一转一断了。 哎呀，是的道理，是的道理。哎呀，您说的太对了。 您听懂了吗？ 我听懂了，我听懂了。 哎，听懂了，你这就不白打，对不对？ 不白打，不白打。哎呦，我都盼望多少天了。我再开始听你讲，我先听你讲故事呢。哎呀，我说咋的？上山采药。哎呀，我就听着听着，哎呀，听，哎呀，要佩服啊，你这医德呀。 哎呀， 这啥呀，真好啊。 哎，放心吧，放心吧啊。还有那个骨性关节炎，知道吗？那也是个淤血。也是个淤血，对，它不散。它怎么才能散呢？太阳来了，那小核没了，这就散了。所以用药砖就帮你散这个的啊。好不好？ 好， 那就这样啊。好嘞，祝愿早日康复啊！别着急了啊。 我谢谢了啊。 好嘞，再见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。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您好。 喂，你好啊。 哎，李老师你好啊。 你好你好。 哎，李老师，你是个好大夫。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夫。 哎呦。 我是沈阳的。我今年88岁了。 哎呦，高寿了。 哎，我那个听你这个节目啊，也就听了有一个礼拜了吧，也就是。我的病情吧，我主要就是那个后边那个骨头啊。当间那个骨头啊。骨折了。 哎呦。 前年的时候，我就是，

这个膨出、脱出、滑出。你这椎管狭窄呀、是怎么回事呢？ 嗯， 你这个中医讲的筋呐、那软组织啊，那就增生了，压迫神经血管造成了狭窄呀、压迫呀，那腰部啊，那神经密密麻麻，马尾神经、坐骨神经啊， 嗯， 所以它一压迫神经，你下肢放射性疼啊，走路跛行啊，一瘸一拐呀、踩石头子一样嘛。 那不能走下楼，我家是五楼， 嗯， 下楼得倒着下，薅着栏杆。 对嘛，那就、那就 倒着下就能哎呀、住五楼到三楼， 是啊， 一楼到二楼，五楼得歇三歇才能上来呢。 所以不管你是突出还是狭窄、根儿在哪儿啊？ 嗯， 腰为肾之府，你那腰病啊，一定要找肾呐、这是就是根儿，肾藏精，我的词儿叫聚精元，就肾精足，它能生髓，髓能养骨，就是这样一个过程，听我节目听懂了吧？一开一句吧， 听懂了，我天天听、 是的呀，一开开血脉。一句给你补精元，补精元就有动力了，动力了有动能了，你那腿就给力了，因为它不压迫血管，不压迫神经了。找到我，你是不是有信心了？ 我有信心了，但是我就自己，我自己成天在家就像无声世界似的、成天就是电视给我作伴。 好，这回好了。 疑难杂症是啥呢？ 嗯， 白血球高。 白血球高 啊，还有白内障。白内障我已经看了一年多，到医院检查白血球高，不能做。 高多少啊？ 14000。 正常多少你知道吗？ 正常是900，900是9000呢。 你看你900、9000可差很多呀。 是这我 我告诉你吧， 4000到10000， 明白了吗？ 明白。 这是常人，你多了4000，说明你有什么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啊？ 不知道啊。 那你上医院交那挂号费白交了，不知道。 那我到医院他就说回去那啥，你这个不能做，因为你这眼睛做了，那个眼线是连着的，那个眼睛也可以坏。 哎呀，你记住，人活七十古来稀，想动刀你就别琢磨事儿了啊！你这超标的白血球就是你有炎症或者有血症。你有炎症有血症，这不是大问题，到你那还变成疑难杂症了。我告诉你，药专开脾胃。就解决了， 我就想试试。 不是就想试试，你应该马上试试，一试你就知道了。所以你那腰椎呀、你记住做个外敷什么的，那只能解决一时的缓解之痛。但是我有一个什么呢？摆小腿做复位的方法。 嗯。 趴在床上。 嗯。 竖起小腿。 嗯。 左摆右摆。 嗯。 这叫道中医道行逆施的腰椎复位法。 嗯。 非常简单啊。 哦。 一趴在那儿，但是有一点，不能枕枕头啊。就趴在那儿，两腿竖起来，左摆右摆，5分钟即可，每天5分钟到10分钟，一次到两次就可以。因为你那腰病，所有腰病都是蹲着呀、弯腰啊累出来的病。我说的方法你听懂了吧？ 听懂了。 每天做，你然后配合那药钻，你看看。所以说你那白血球不要理它了，不要管它，这一开脾胃，气血生化有源就解决了。好不好？ 好啊。 所以每天呢有这个弟弟陪伴着你呢，你不孤单了啊。 哎呀，不孤单，你太忙太忙的了、太忙了，应该那啥呀，注重自己的身体呀、 哎呀，谢谢姐姐的关心呐、 那好了，谢谢、 再见再见。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。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一辈子为了啥？有人说是为了钱，累死累活就想多赚点，口挪肚攒就想多存俩，最后落下个病身子，金山银山也换不回来，一屋子钞票也买不到。一辈子为了啥？为了活得开心，为了活得顺心，